喂，大家好啊，我是马荣成吓，咁啊，我代表呢个万不惊心，祝大家就系圣诞快乐啦。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圣诞快乐啊，大家 ，Hello Merry Christmas 啊！今日蓝天系啊，圣诞快乐，蓝天雪地呢、這个圣诞前嘅一集啦。咁大家数咧，公司咧吓，啲圣诞节期间咧系好多人放假噶。咁啊，本台咧呢、這个节目都系啊。今日咧就有啲咩人咧？有你听紧嘅系我啦，阿 Wilson 啦，仲有咧就系阿夏萨特啦，我哋阿监制喺度啦。啊，咁啊，另外嗰两个去咗边咧？咁啊，就真系放假咯。 一个咧就想嚟，但系咧就嚟唔到咯， 唔舒服， 系啦，唔舒服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工作事忙啦。 我觉得唔系咯，佢对波今个礼拜输咗两场，嗰、那个阿谦，跟住咧心情唔好又唔做咯、那个节目。 哦， 我觉得系咁样咯。咁唔得噶，阿谦，其实我即系下一次见到又要开解下佢先得，输两场波啫嘛，有咩所谓啊？咁好小事，但系。 咁大个弱点就俾人哋睇一穿啫，真系阴功 咯。anyway 啦，啊咁啊，圣诞啦，圣诞嚟紧啦。咁喂，讲翻我上一集，其实我哋话圣诞节咧，其实有个 系啊， 即 系问 答游戏嘅。 系啊， 咁啊，喂，再呼吁大家啊，即系踊跃啲 send email 嚟啦。咁啊， 我哋再抽噶。 我未 check 个 email， 我惊会唔会其实爆咗咧？我一阵我哋再 check 下。咁啊，重复嗰三条问题啦。第一条问题就系阿张彼得咁入行咧系几多年咧？已经广播讲咗。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我哋第二位嘉宾咧就系先导斌啦。咁佢做嘅机构咧系边间机构啦？第三条咧就系是但列出我哋本节目两位。嘅主持人嘅名咧就 OK 嘅，咁你知道嘅答案，咁咧就请去送个 email 过嚟呢度咧就 registin.nba@gmail.com 嘅，有冇错？ 冇错， 冇错。咁啊，而家我就 我哋会稍后会将个 email 再铺多次摆喺呢个我哋个 Facebook page 啦，同埋个 group 入边嘅，咁就希望大家就踊跃啲嚟抽个奖啦，系咪 啊？咁啊，个波摆喺度啦，已经三个呢个士波顶嘅篮球， 系 啊 NBA 高嘅篮球啊，咁都唔系贵又唔系好贵，咁300多蚊到啦，咁啊，但系几好打嘅， 千噶啦， 几好打嘅呢只波，咁啊，大家攞个波咁啊放下假嘅时候咧就可以打下波啦， 系咯，即系如果见到自己个篮球又残残地咁样，系嘛？咁咪答下问题，咁咪抽个奖，有机会攞到个篮球啊嘛！一个 email 又唔使钱嘅，啱啱先听下节目，答啱问题就有篮球啦。 好，咁圣诞嚟紧啦，咁 NBA 嘅即系呢啲叫做传统啊，就系、是、咧就嗰班球星咧就平安夜就可以放假嘅，24号放假嘅，咁25号咧就几场大战啦，咁一定系将最瞩目、最好睇嗰几场嗰啲队咧，先有摆喺呢个圣诞节嗰日打嘅。 当然， 老实讲，呢啲 重头戏嚟噶嘛， 重头戏啊！即系我唔知讲荣誉好定啲球星，即系唔知多谢你定唔多谢你好啦。因为平日咧呢啲细队咧就放假嘅啲球员吓，咁、但系咧而家惨就惨在咧，嗰啲就要打波。咁有边几场咧就有瞩目啲噶啦吓，咁、就有热火咧就会对作客就去 L A 嘅，咁另外咧就系、是、雷霆啦就会作客去呢个纽约人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芝加哥公牛就会对呢、這个篮网队，咁另外呢、這个系快艇就会对金州勇士。最后咧就系、是、侯斯顿火箭就对呢个马刺嘅，本来咧呢五场波咧就应该最好睇就系、是、我自己觉得啊，应该本来就一定系阿勒布朗对 Kobe 嘅啊原先，咁啊当然可能就唉，即系 其实你睇得到阿 Kobe。出翻嚟嗰阵时候个状态同埋个节奏感咧，嗰啲手感嗰啲嘢咧，仲未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呢场已经唔算系大战嚟噶啦，已 经。最主要都系个 名气上咯， 坚力上系叫做系啦。喂，但系你唔好理喎，个坚力已经够卖钱啦。其实我想讲呢五场波咧，咁当然一大家要注意啦。二其实我想讲下呢五场波咧，其实咧喺圣诞打波咧，系。 賺得特別多嘅。你知唔知呢五場波最貴平均最貴啊嗰個波飛咧，其實就係邁阿密就對 LA Lakers 呢一場波， 嗯， 平均係$624美金一張飛。 哇， 是600多元喎，大佬一場波喎，呢個係平均咋，即係未計你坐咩位啊咁樣。佢最低收入即係最平嗰張飛咧，都要$168。咁呢五場你估邊場最抵睇啦？最平啊？你估一估啊？ 我估應該係快艇對金州勇士。 近啦，但原来系侯斯顿对呢个马刺。喂，我都唔明点解马刺咧，其实咧原来我讲平均啦，头先嗰场$624啊嘛，呢场平均只系$128啫。 哇，咁抵， 抵到即系抵到无伦。最平啊系$28飞咋，即系最平嗰张飞$28就咁，当然可能啲坐喺厕所隔篱啊嗰啲位啦。咁 即系山顶嘅观众你哋 系啦，我谂山顶个最顶个棵树添，可能要错，但你唔好理，入咗场就已经系神仙啦。喂，我$28入嚟感受下气氛都好啊，系咪先？但系我谂唔到点解要争咁远啊，争几倍价钱喎，大佬嗰度。咁你又噏埋啦，其实呢个 OKC 对 New York 咧就平均267，呢个公牛队对呢个篮网嗰场203。咁你头先其实都估得啱啊！呢个快艇对金州勇士咧，其实平均都系$130啊咋。 哦， 咁圣诞如果你话， 咁其实个戏码咧，讲真一样嘢嘅，快艇队即系个声味比较重少少啦吓，咁样就金州勇士就有啲比下去咁样嘅。但系如果论实力咧，两个都有得拗下嘅。咁所以你话点解我会咁样估，就系因为呢、這个原因咯， 其实都会系啦，当然睇下戏码啦，咁睇下啲球星啦。但我估唔到啲哇，争咁多钱。而呢一场迈阿密对 LA Lakers 咧，系比平日佢嗰啲飞咧，足足贵咗152%，即系倍半。 哇！ 我真系唔知佢点样谂出嚟啊！呢可能佢系见 Kobe 翻出嚟咧。佢谂住呢一场紧要啦，咁样啦，咁又对勒邦啦，咁点知而家就濑嘢啦。咁另外其实如果你话喺圣诞日咧，好多时都会有波打嘅另一队波咧，就系纽约人。纽约人咧，其实过往好似话有22次啊，喺呢个圣诞日咧，佢都要比赛嘅。咁当然啦，但纽约呢啲咁搵钱嘅地方咧，咁啊，梗系会有呢啲咁嘅比赛啦。咁同埋纽约都叫传统嘅劲旅啊。咁但系佢其实都系比平日咧大约贵咗10%左右嘅啫。咁所以 LA 对呢个热火嗰场咧，呢次真系濑晒嘢啦，我觉得。咁当然买咗贵票嗰啲就照入去啦。咁但系有好多。其实你贵票其实我谂你唔会去到50%个场咁多噶，好多都系喂睇边场波先睇。当然 L A 本身个场咧，先前都话哇已经好多场320场系冇断缆咁样爆晒嘅，咁所以佢哋都标呢个价好有信心啦。但系如果俾我咁啊，当然你都咪搞啦。我其实好肯定啊 ，Kobe 都会去嘅嗰场波，点都坐喺隔篱，大佬600多元买张飞，你现身都要啦，系咪先？咁啊，其余嗰啲波咧，咁我觉得就抵睇咯。咁另外有一样嘢要提醒下大家嘅，咁呢一日咧，其实咧如果你有Now TV 咧，其实就播两场波嘅。咁迈阿密对 LA 嗰场系会播啦。另外嗰场咧，我冇记错就系播呢个雷霆对纽约嘅。咁两场都好睇啦。但系如果你再有兴趣想睇多场咧，如果你又系公牛队或者网队嘅 fans 咧，就 OK 啦。因为咧呢、這个 NBA 个 League Pass 咧，呢场波咧系免费就播俾大家睇嘅。 正啊！ 你只要咧 log in 啊，咁啊申请啦，咁嗰场你就可以试用到啊，佢呢个 League Pass 有几咁巴闭啦，咁又整场免费波俾你睇下咁样咯。 哦，即系其实睇一个宣传嚟嘅，咁就俾到大家咁就睇一场免费嘅波，而且呢一场系最早嗰场。 系啊， 系啊， 即系嗰个时间，我觉得佢免费咧，又真系未必， 即系扯翻啲人流咯。其实系想系咪咧？ 系啊，佢系嗰边，因为嗰边其实好似系即系打早啲，因为佢五场波吓，五场波其实个时间都系唔同嘅。 系啊， 我冇 接住落嘅，咁就公牛对篮网啦，跟住就系雷霆对呢个纽约啦，跟住落嚟咧就系迈阿密 对呢、這个Lakers 啦，跟住就火箭对呢个马刺，跟住咧就系、是、呢个快艇对呢个勇士队。 啊，如果睇晒五场咧，基本上嗰日都呆咗个例。 基本上系你个人生系充满咗呢个好满足嘅嗰一个年。 系啊，咁即系呆咗啦。咁啊，大家记住就可以即系登入去试试个啲 pass 啦，咁样。咁另外咧，喂，圣诞节。咁啊，梗系其实揾钱嘅时候嚟啦。咁啊，你见又出咗啲 新波鞋啦， 新波鞋啦，新波鞋又同埋又有专登俾呢个圣诞节嘅波衫啦。 系 啦，咁啊，讲开揾钱波衫，咁啊，啱啱嗰个礼拜咧就公布咗咧，就话开季到而家卖波衫咧，边个球员卖得最多？咁样你有冇睇过呢个消息啊？ 有立过下眼， 有立过咁，其实都估到边个应该系最卖得嗰个噶啦，嚟嚟去去都系咁上下噶啦。咁啊，等阿立邦啦，阿立邦咁第二咧，其实咧就大家会有啲出奇嘅，就系咧伤咗八个月啊，阿高比啦，跟住第三又系有啲出奇嘅，就系、是、D Rose， 即系 谂住出翻嚟啊嘛。 头三个有两个系跛咗嘅。啊！但系一个球衣系最卖得嘅，咁啊顺住落啦，咁啊杜兰特呢个安东尼啊，史提芬居里啊，跟住阿 Kit 一定有买啦，韦迪啦， 韦迪 啊，跟住就系Chris Paul 啦，另外咧就系、是、哇有一个即系啱呢一年都越打越犀利嘅叫K 阿明啦，就骑士队啦，跟住格里芬、韦斯布鲁、夏登、朗道。破咗住，跟住我数到第十五啦，十五咧其实呢个就大家都估唔到嘅新人嚟嘅，就系、是、我都好中意嘅就系、是、MCW 啊 Carter Williams 七十六人呢、這个，咁啊呢个系头嗰十五名嘅最即系买得最多衫嘅球员啦，咁呢一个第十五位呢个咧系令人哋最惊奇嘅最惊喜嘅，因为第一年打哇咁快已经卖波衫你。你谂下一队即系成个 NBA 有几多少个球员先噶？咁你仲有其实好多，系好多出名嘅球员。喂，譬如 Paul Pierce 啊、Garnett 啊，咁啊，仲有譬如啊 Williams 啊啲搵钱搵得多嗰啲啊，喂，人东多嗰啲就未必一定受欢迎嘅。咁啊，反而喂啲新仔啊 OK 喎。咁但系喂，呢即系好多好多今日都系花边新闻多。咁啊，买得最多啊，但系其实咧，原来因为呢啲钱咧。原来唔系个球员即系代得最多嘅，咁当然啦，梗系即系咁多钱买你个 license 翻嚟出衫嗰间公司三间梗系最多啦。咁跟住咧 NBA 你买一件代你一件钱啦。咁原来球员本身咧都有钱赚嘅，但系就唔系话你买得哦阿勒波恩你件衫买得最多，你分得最多钱嘅，好似咧就系话 计 percentage， 计唔系系计俾嗰队波。跟住再平分嘅啫，吓就唔系话喂你买咗一万件，我嗰件又买得十件，喺即系同一队啊，原来唔系你分得多啲，系大家都分翻嗰嚿钱嘅啫。咁、所以咧就话，阿立邦其实都 即系你出名，我都有机会，有机会赚一嚿， 系啦，都几大挟到即系啲队友嘅。 哇，咁热火都犀利，热火三个都上榜，真系。有 D Rose 啊，有阿韦迪啊咁样， 我即系呢个都要投咗十五啊，阿韦迪啦，同埋阿立邦，但系佢都要喺投十位。 阿宝树冇啊， 冇、 哎呀，咁啊出奇啦，真系。 宝树得，唉，咁佢唔系偶像派啊嘛，打嗰啲波，咁冇啊唔奇。咁但系喂，你呢度咁听话，立邦同阿韦迪都喺即系叫十位啊，咁同一队。但如果用原来咧用每队嚟计咧，一向卖得最多嗰队。你知唔知系边队？估下边队啦。 一向卖得最多啊。 系啦， 我估 New York。 你近啦 ，New York 排第二。 哎、 原来咧，第一位系 LA。LA 原来咧一向喺即系佢大约系每年嘅十二月会调查一次呢、這个即系个球衣嘅销售啦。跟住四月又会再调查一次嘅，咁嗰阵时又会再公布一次啦。咁大约即系 pay off 之前啦。咁原来咧一路呢啲咁嘅统计咧。L.A. 咧，差唔多系排一二三噶啦，一定系啊。咁对上嗰十次都系排一二三嘅，跟住最多就 New York。咁你话第三位咧，原来 迈阿密都应该系，但系原来佢有个对手就系波士顿，我都唔明点解波士顿原来咧又系一路以来咧卖波衫都卖得好好噶。 系咪因为佢嘅其实佢哋嗰个历史个背景，所以即系攞过好多总冠军啊咁样，所以咧变成佢有一定嘅 fans 去支持佢咯。 呢个应该都系，因为你谂下 L.A. 波士顿 New York 呢啲都系传统大队啊， 系 啦 系 啦，咁啊。有一定 fans 啊！你迈阿密其实都系即系强队，但系呢十年叫冇升啦，尤其是有威开始之后啊，先开始要攞冠军啦咁样。咁啊，买波衫，我觉得系呢个原因会多啲咯。咁但系都系啦，总之唔系话球星话就买得多就袋得多钱啦。咁呢三队原来入去嗰啲球员咧，即系虽则可能话有时啲，尤其是 LA 啊嗰啲新仔啊，啲人工又咁鬼恩啦。咁呢啲有啲补贴下都 OK 嘅，叫做有啲阿拉伦斯咁样， 即系当系个嗰啲球迷俾你嘅圣诞节礼物啦， 圣诞节礼物啦。 咁讲开球衣咧，咁样不得不讲球鞋，即系波鞋啦啊。咁样咧，咁逢亲圣诞节，梗系会出啲圣诞节嘅特别版啦。嗰圣诞节嘅特别版咧，就通常咧都会喺呢个圣诞节嗰一日咧，嗰几位嘅即系代言人咧，就会穿着嗰对波鞋就落场打波嘅。咁样咧，呢一对咧就系首先出场嘅咧，就系呢个立邦占士嘅十一代。 咩色嘅咧？嗰对系 嗰对咧就好似绿绿地咁嘅颜色嘅，即系荧光有少少荧光咁嘅 feel 嘅。咁咧，咁就衬红色嘅一剔啦，鞋底又系红色啦。佢特别之处咧，呢三对都系一样嘅，就有一个有一个装，即系一个 装饰 一嚿嘢穿喺个 穿 喺个鞋带嗰度，好似上对立邦占士十嗰阵时候咁样，系有一个狮子头咁样摆咗落去咁样嘅。今次咧，佢哋就 好似粒圣诞树嗰个装饰 咁样嘅嘢，系啦，即系钻石咁样嘅，即系 圣诞 红色嘅宝石啦，我当系咁样嘅穿住嘅。咁鞋底一样啦，又系有翻立邦占士嘅印有立邦占士嘅签名咁样啦。咁嗱呢一对篮球鞋咧，系三对之中咧，我觉得最靓嘅，即系我觉得。个人觉得系啦，立邦嗰队最靓嘅。咁其次咧就系呢个高比嗰队啦。咁高比嗰队咧就系银银地色啦，即系灰银色啦个面。咁咧就衬荧光绿。咁荧光绿之中咧，咁佢你见到佢，你平时见到佢普通版嗰阵时候咧，后面咧个踭后面咧有几间嘢噶嘛，直间咁样噶嘛。 嗰队应该系 Kobe 八。 系啦系啦，嗰、那个其实系佢个标志咁间成嗰几。嗰、那个标志嗰几间咧就是、金色嘅，咁其实你话靓唔靓咧，我就觉得就冇高冇阿立邦嗰对咁靓。咁佢嗰个装饰嗰嚿嘢咧，即系穿喺鞋带嗰个装饰物咧，嗰嚿嘢咧就印有阿高比嗰个 logo 啦，又系同埋呢个咧就有少少透明咁嘅 feel 嘅。而家相入边见到就。咁 眼少少，将幅相不如铺上。 我会噶，我会噶，摆埋 个 friend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未见过嘅朋友。 系啦，我亦都会喺个节目嗰个相嗰度会 key 出嚟。 但呢几对鞋应该就唔系即系话卖到成行成市嗰啲，呢啲大多数都系限量啊， 限量咯， 抽啊，即系唔知摆一摆喺即系一两间铺头卖嗰啲嚟。 系啦，咁至于另外一对咧就系 KD 啦。咁 KD 嗰对咧其实。唔好讲话佢系圣诞版啦，普通版 咧，普通版你都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嘅。即系如果我会觉得佢似一对足球鞋咯，即系佢唔似一对篮球鞋咯。即系我喺度怀疑紧嗰、那个即系嗰个设计师咧，系咪即系个理念喺个足球嗰度嚟咯？低筒不特止啦，求其摄个 air 喺个鞋底嗰度就算。咁呢一对鞋咧就系红色嘅。咁就圣诞版红色啦，咁、那个底呢就係红色同绿色组成啦，咁佢嗰个装饰物呢就係绿色，咁就红色嗰度呢就印住就 KD 嗰个标志嘅。咁如果三队嚟讲，我真係首选都係阿立邦嗰队多囉。 立邦嗰队都叫做即係似样啲嘅。 係啦係啦，算係抢眼囉，第一时间望就望到抢眼囉。 呢啲鞋都系唔系最多人想买㗎啦，老实讲呢啲即係用嚟。 即係諗下個節，咁之後就又出咗第二隻色㗎啦。咁同埋隻色真係聖誕着一着 OK 嘅，咁冇人會專登咁着一着出嚟打兩場波又收返埋。最緊要其實呢對納邦呢，納邦都係唔係好鍾意着啦，到而家都係就話佢唔好 fit 佢對腳囉。咁即係買買見仁見智啦。其實喂上一集呢講咗話呢，其實今個禮拜又話喂應該會有啲球员交易啊， 系啦系啦， 咁终于咧，真系啊，一单都冇，好在冇话一唔交易又跪低啫。咁啊，点解咧？喂，其实一路讲开最多有即系喺报道上，讲得最多咧，其实都系讲火箭队啊艾色嘅啫。咁啊，睇嚟咧，即系其实有好多队波啊，同呢个人个名咧，其实系有呢、這个即系联系咁啊，差六人啊，波士顿啊，唐克啊。这个哈利夫兰骑士啊，英队啊，咁样全部都讲过话想要佢嘅。咁但係最尾呢都后尾 即係文头睇声响。 对啦，前日呢咁佢哋嗰个火箭队嘅 GM,、即係喺电台接受访问话都系最尾就冇一个方案呢系觉得满意。咁諗住呢就好起唔交换啊咁样。哦、我首先我觉得呢、这个都系少少放风啦，吓、啊，即系喂，话我唔谂住买啦， 因为冇更好嘅 offer 俾我， 系啊，喂，冇更好，唔买啦，而家谂住收翻埋，我哋只用嚟即系打埋今年先算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嗰、那个交易嘅 window 开到二月中噶嘛，咁、我谂 即系好多转数嘅，好多变数 系啦，咁即系只不过你呢个礼拜你交换唔到咧，就讲明就应该去到即系你要用到季尾噶啦，你之后买就唔好谂住啦，喺 pay off 之前又谂住哦再卖俾人睇下得唔得啦，咁如果即系搵到一个适合嘅即系一个交易咧吓，或者价钱咧， 或者替补啊， 咁其实。我相信佢都系一定会换嘅。艾色已经由第一开季讲到而家都话喂打波唔够时间，咁佢其实佢唔介意去打四号位，但系其实佢打四号位又唔系最适合嘅人选。咁总之交换唔到啦。咁上个礼拜另外又有讲嘅就系阿卡拉阿 Larry 啦，那个 point 得出得，咁都系交换唔到，又系搵唔到适合嘅 trade。但系咧，我就话每一年其实个 trade 咧，吹得最多嗰啲咧，真系未必系会吹得即系交易得成嘅。反而咧，有时咧就系我临尾嗰个礼拜咧， 就砰砰声啦， 就砰砰声嚟噶啦。同埋咧，就有啲你完全冇吹过嘅交易咧，都会走出嚟嘅。咁但系其实我每即系每日我睇咧，都系唔系讲呢个有机会就嗰个有机会啊。但系啲人就唔系话真系好好响当当嘅球星住啦。咁要睇即系睇翻之后究竟我个 trade 会点，但我迎住今咧，即系呢一季咧，始终系会有一啲比较大手啲嘅交易会出现嘅。我希望即系尤其是我一阵我哋再讲啊。 因为其实而家即系你当系交易嘅模式嚟计咧，未去到最后咧，可能譬如话个叫价咧越近个转会个尾咧，咁就越系心急咧，啲人就越嗌价嗌得高啦，可能。所以如果嗌价嗌得高嘅时候，咁放嗰个价钱当然梗系好啲啦，梗系摆落去，譬如话一月尾啊、二月啊嗰阵时先至 confirm 咯。 尤其是原来咧，艾色嗰单咧，我上一次都可能讲漏咗，讲错咗，原来佢唔系下年咧，唔止千二万，下年系1400几，差唔多1500万嘅人工咧，原来都即系一定会系其中一个即系阻碍嘅因素啊！你话哇，大佬，我搵啲人嚟交换件贵嘢，下年含含声要咩1500万？未必一定啱用噶嘛，咁啊呢个即系其中， 即系会担心佢 fit 唔到落嚟自己嗰个 system 嗰度，咁啊仲衰，即系有个 千万呢个价钱 贵嘅人， 就真系唔系，但我可以揾好多人翻嚟，因为所以我呢个交易唔能够好即系好快咁做成咧，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啊再睇啦呢个咁啊。上讲一讲，即系我哋今日其实嗰个话题咧，最主要嗰个 topic 咧，其实都系讲翻阿高比嘅。咁但系 before 呢个再讲高比，其实我都好惨啊！呢几个礼拜都系讲高比，咁啊有少少好似闷闷地，但系唔讲又唔得啫。咁啊，讲翻下啱啱嗰个礼拜咧，其实就有两场波，我想提一提嘅啫。咁啊，第一场啦，本来我留俾两位我 partner 去讲嘅，咁点知两个都唔翻，咁啊。 就是呢个热火对 Pacers 啦，就是主场就对热火队啦，就迎战呢个 Pacers 啦。咁本来呢 Pacers 呢都吃住咗三节嘅，咁到咗第四节呢就 顶唔住啦。 顶唔住啦。咁的而且确呢就係热火队嘅防守啦，最咁尤其是去到尾好集中。咁令到呢个 Pacers 嘅进攻哑咗火啦。咁另外呢就尤其是呢我见到立邦呢有啲即举动啊，喺嗰场波就哇大家都即点讲拍低晒啦。 都燥底嘅。 都燥底啊，因为我都 cap 咗幅图呢，我话我发现佢燥咗。咁我 cap 咗幅图呢就摆咗喺个 fanpage 度，就係佢呀闹鬼呀 Chalmers 啊 ,Mario Chalmers 啊。唔保位啊，或者系走甩咗，咁有两球系俾人射咗三分啊，咁样咁埋咗佢 time out 咧，佢坐低咗，仲即系两个仲喺度讲啦。阿勒邦咧系要突然坐咗冲埋去，几乎冲埋去啊 ，Mario Chalmers 嗰度咧系同佢闹交咁滞嘅。咁啊，呢个举动代表咗咩咧？喂，咁其实可以见到吓，佢、对呢场波嘅认真好重视。我都同阿 Kit 成日都话，佢哋嗰个主场系好紧要嘅。佢哋因为而家已经开始讲，其实Pacers 啊、热火啊，我哋而家放嘅即系叫做集，即系个焦点啊，唔系再喺佢哋个 season 度噶嘛。其实已经可以望到去 playoff 嘅时候噶啦，已经系，同埋亦都可以期望呢两队喺 playoff 咧。是一定会对到的，一定即是基本上可能 final 就是这两队的，很大机会这样。个主场是哪一个很重要，同埋呢他亦都又在 season 到呢要打出个信心咯。你而在个主场如果即是啱啱上个礼拜已经作客输咗场啦，返去主场再输呢就会即是俾人感觉你会对波有少少怯，尤其是对其他球员来讲。咁啊，所以睇到哇，勒邦好兴啦，咁后尾就赢咗啦，咁啊，即系唔系讲我唔讲唔话好彩，的而且确佢哋嘅防守系做得好好嘅，咁啊最尾啊 Ray Allen 咧本来成晚都哑火嘅，最尾都俾佢借又系啊又硬系咧，就硬系要俾 Ray Allen 借佢嘅三分啦，咁啊就三分赢咗佢哋， 系咯， 咁啊后尾呢件事之后咧，咁啊勒邦咧都。有晒冧嘅，咁又喺Twitter 嗰度又话，即系阿 Mario 系我兄弟嘅，永远都系兄弟，即系呢啲事我好快冇嘢噶啦，咁啊 Mario Chalmers 都系咁答，阿LeBron 永远我大哥嚟嘅， 即系我个人觉得啦吓，一个团队咧，如果譬如话去到咁危急嘅时候咧，你话讲两句有冇咧？是有咯，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到咁表面，好似想去到打交咁嘅地步呢，其实是呢、這个行为是愚蠢咯，因为你自己本身你都控制唔到呢个情绪嘅时候，你点控制成，即係如果你作为一个 leader 嘅话，即係半个 leader 啦，唔算一个都半个啦，去到点样 lead 住成个 team 呢，即係有阵时候你个情绪亦都会带动到成队波嘅士气，有阵时候你每一个传波每一个射波嘅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睇你头㗎嘛，因为你係超级巨星立邦詹士喎，大哥。咁你唔系普通 cat affair 喎，你咁样去质一个即係你嘅兄弟你嘅同伴嘅时候，人哋就会个心即係有啲怯，即係有啲拿住拿住喎。嗰场波即係未完㗎，你唔系你可以叫佢喂你保好啲保好啲，但係多啲嘅赞赏系对一个团队系有用嘅。如果你多咗一种怨气喺入面嘅话呢，下次又系咁嘅话咧，即系你唔好怪嗰啲球迷又好，或者系嗰啲传媒又好去煲你咯。因为事实上你真系做唔到一个即系领袖嘅出嚟嘅版本出嚟，系鼓励士气嗰种嗰样嘢系做唔到出嚟咯。 咁即系咁好多人其实喂。听过 Kobe 又会闹队友啦，以前就算阿 Jordan 咧，嗰啲都你都见佢其实会敏感嘅，咁只不过佢嘅动作就嗰个肢体啊大啲，话坐到冲出嚟咁滞，几乎想喐佢咁滞。 其实有啲嘢咧，可以譬如话唔好咁大幅度去做出嚟，好似想同人哋开片咁样，咁会好啲咯。即系一两句总会有嘅，你就算会打街场都会有噶啦。如果你着紧嗰队波嘅话就， 咁我谂除非真系。 真真正正啊，你话真系兄弟啊，即系要、嗯、要称兄道弟去到呢啲事系容易容易化解嘅。 我相信个即系譬如话个教练有同佢哋倾过偈啊，喂你咁样唔得个，咁跟住咪喺个 Facebook 啊、Twitter 嗰度咪撒冧咯咁样。 咁我都话佢嘅即系外交嘅手段系叻咗嘅。咁啊， 唔系我如果我喺呢度咁样睇嘅话咧。啊我系睇唔到佢外交系叻咗嘅，好坦白讲，因为佢自己个人呢啲咁嘅表现嘅话，你会俾人哋感觉到你好冲动咯，同埋你好容易俾人哋撩起个撩起个火头，同埋你嘅领导能力都仲系未够炉火纯青咯。 两睇咯，有啲正面啲睇，哇！觉得立班好有火啊，因为好紧张队场波，好紧张队友。 紧张有好多方法嘅。 咁啊，冇啦，呢个小插曲啦，最不系啦。我因为我就话，如果嗰场波咧，系输咗嘅话咧， 哇，咁就精彩咯。 咁我唔知会唔会啊？ 翻去更衣室就有嘢睇啦，真系。 即系我觉得，喂，我赢咗条气佢啲呢啲嘢事少啦，系咪先？ 所以咧，所以咧，雷亚伦嗰球三分咧，临尾嗰球三分咧，系值。真系佢值回票价，即系化解咗好多好多恩怨喺个后台嗰度。 我觉得最要大局啊嘛，系咯，到大局后屘输咗咧，你 哇咁就精彩啦！ 会唔会你条友仔就系嗰几球？ 边度仲会有沙冧啊？我相信 Facebook 嗰度就算 再闹多两句， 就算 Twitter 嗰度沙咗冧啊，后面啊都闹得更劲啊！话俾你听啊！ 阿 Kiss 话唔系咯，阿 Kiss 会话，阿 Kiss 话唔会嘅，唔会嘅，佢哋好兄弟嚟嘅，其实嗰日真系靠兄弟波，阿韦迪咧嗰场咧都系好投入。我觉得系差唔多佢苏花啦呢季打最好嗰场， 系 吓攞32分，咁同埋表现系好噶。你见到系一个即系 top fit 嘅韦迪出翻嚟咯。 系 如果之后我唔好话对 Pisa 啊，你对跟住其他强队咧， 系 如果韦迪keep 到咁咧，我覺得熱火咧就會有機會，即係仲好打啲嚇。因為其實呢隊波咧，你純粹嗱幫嗰個我始終係咯，都係講咧佢會顧住曬太多嘢啦嚇。咁呢場波韋迪係負責咗，即係幫輕咗好多，同埋即係可能佢已經係呢場波嘅主角添，變咗咁啊之後要睇下點睇，同埋呢場波之後啦，佢哋兩隊再對咧就要到下年嘅啦。咁要睇之后啦。咁另外一场波想快讲一讲，就係话我睇完呢，你有机会可以睇返个 playback 係几好睇嘅，就係呢个波特兰拓荒者对骑士队。咁好睇在咩呢？咁就係好睇在呢佢两个 point guard 嘅一个 大斗法 啊，就呢两个 point guard 一个啦，K 亚荣啦就是第三年啦，另外呢就是Damian Lillard 啦，就是第二年新啦，但是呢两个已经是当地的 superstar 嚟㗎啦，已经是。 是 啊、已经是喺对波呢真係可以话举足轻重啊。嗰场波即係其实是斗到最尾嗰球啊。 是啊，真係啊 ,0.4 秒搞掂咗，就是最后嗰三分。 是啊，俾我Damian Lillard 啦就射咗三分，是喺正K. Aaron 嗰度呢面前呢嚼佢嘅。咁啊嗰场波喂有机会即係睇下，因为立邦呢话呢场波呢係今季最好睇嗰场波嚟嘅，已经係。咁啊有机会 咁你分数上咬得紧嘅梗係好睇啦，係咪先。即係如果大比数嘅个人表演大比数咁就唔好睇啦。 因为先前都冇諗打到咁紧嘅，而两队我咁嗰个投入度好紧要囉。的而且确好睇，有机会就睇返 playback。咁我哋系咪呢一节时间就差唔多，咁我等下一节返嚟再讲啊。 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Oh, what fun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